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。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改观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这高欢一通表忠心的表演，把尔朱兆感动的什么似的。手下谋士慕容绍宗几次劝尔朱兆把高欢给除了，这尔朱兆都当作耳边风。临了趁着酒劲儿，这高欢还把六镇投降的士兵给归到了自己麾下。高欢的羽翼一天天丰满，他觉得是时候该行动了。没过多久，高欢就上书给尔朱兆说山西没有军粮了，请求调动部队去山东驻扎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这高欢是要摆脱尔朱兆的控制，自己要独立。尔朱兆这个时候会同意吗？ 生在一个显赫的家族，他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，只因为相貌丑陋，也得不到亲人的呵护。一个英明神武的开国君主，为何变成暴力冷血的魔头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神经质皇帝家族的悲剧第三集。 高欢的上书拿过来，尔朱兆看完了，根本没多想。这个时候还是那个慕容绍宗，他听说这件事儿了，风风火火赶到军营，一见到尔朱兆先跪下了。王爷，高公的请求您万万不能准呐、现在各地群雄四起，人心不一，高公有着盖世雄才，现在又手握重兵在外，您要是同意他去山东，那就相当于给蛟龙拉云彩，为老虎插翅膀啊，往后您可就再也控制不了他了。慕容绍宗一番话说的脑袋青筋暴起，神情激动。尔朱兆摆摆手，哎呀，慕容先生，你不要这么紧张嘛，这高欢不就是去趟山东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您放心好了，我跟高欢什么交情啊，那是我拜把子兄弟，他不会背叛我的。一听这话，慕容绍宗差点没哭出来，心说王爷呀，自古以来权力之争，亲兄弟亲父子都不能信，更何况是拜把子兄弟了，王爷您可不能糊涂啊。慕容绍宗苦口婆心的劝呐，尔朱兆火了，我们兄弟俩的事儿不用你操心，除了挑拨离间你还懂得什么，张嘴说杀我兄弟，闭嘴说防我兄弟，你烦不烦呢？来人呐，把这个慕容绍宗给我投进大牢。尔朱兆一声令下，慕容绍宗一个大谋士关进牢房了。随后尔朱兆给高欢下令， 兄弟，你愿意去山东，那你去，我同意了。高欢接到命令，这叫一开心呐，带着军队连夜上路了。高欢启程没几天，这尔朱兆的婶子回来了。这位婶子啊，就是尔朱荣的老婆，被朝廷封为北乡长公主。这长公主一进门哭哭啼啼的，尔朱兆赶紧过来询问。长公主呢，抹了一把眼泪，贤侄啊，高欢这家伙反了，我们在半路上正好遇见他的军队，我们带回来的300多匹马呀，都让这小子给抢走了。 啊！ 尔朱兆听完了，顿时目瞪口呆，气得暴跳如雷。 高欢呐，高欢呐，你真是我的好兄弟呀，长公主的马你都敢抢，行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尔朱兆赶紧把慕容绍宗给放出来，问他现在该怎么办。慕容绍宗心说，这回您知道了，您这把兄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怎么办？王爷，您赶紧带人追吧，高欢他跑不远。尔朱兆连忙挑选军队，自己带兵亲自去追高欢，追到了襄垣这个地界，给追上了。中间呢隔着一条河，高欢在河那边，这尔朱兆呢在河这边。高欢一听尔朱兆追来了，让部队停下脚步，在岸边驻扎，自己隔着河水对尔朱兆拜谢。王爷，您误解我了，长公主这些马是我借来的，抵抗山东盗贼的。如果您要是相信长公主的谗言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我就过河乖乖受死，是杀是剐我悉听尊便。只是恐怕我一死，我手底下这些士兵可就该反了。尔朱兆听得脸红脖子粗的，高欢呐，我昔日可是把你当成自家兄弟看待，今天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要说实话，你对我到底是忠心还是不忠心？问这话就缺心眼儿。高欢轻声一笑，哈，王爷，我的忠诚苍天可见，如果您不信，我请您渡河过来，咱们帐中细聊。尔朱兆一听，好，你等着啊，小爷我这就过去。说着吩咐备船要渡河，手下人赶紧拦着，王爷您可不能去，您这一去可怕是凶多吉少啊，高欢真要是反了，您还能回得来吗？尔朱兆有勇无谋，咱前面说了，赶到这节骨眼上，而且画顶画顶到这儿了，他更没大脑了。你们甭管，我倒是要看看他高欢耍的什么把戏。尔朱兆坐着船可就来到了高欢的中军大帐。这高欢呢准备了一桌美酒佳肴来款待。尔朱兆气呼呼的进了中军大帐之后，抽出佩刀啪就拍桌子上了。兄弟，你是不是要造反呢？好，我成全你，来，这刀你拿着冲我这儿砍。说着尔朱兆把领子一撸，露出脖子来了，往脖子一指，奔这儿，看见了吗？奔这儿，来吧，拉吧，我成全你，砍。一时间大帐里头鸦雀无声，高欢显得特别尴尬，他拉着尔朱兆的手，王爷呀，您消消气儿，这纯属误会呀，来，咱们坐下来慢慢续谈。两个人坐定了，高欢开始酝酿感情，瞬间挤出两行热泪。王爷呀，想当初我高欢不过就是一个造反的小兵，我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，全是老王爷一手提拔的，老王爷对我恩重如山啊，王爷您要把我当成亲兄弟看待，您说说，我要是背叛您了，我还有什么脸面活下去呀？王爷，我全权一片忠心，难道抵不过别人几句话吗？外人怎么说我管不了， 可是我对王爷您的忠诚，王爷您自己是能看着的呀。高欢一边哭一边说，把尔朱家对他怎么怎么好，自己怎么忠诚，反反复复念叨了一遍。这尔朱兆听了感慨万千，一肚子气儿顿时全消了。两个人把酒言欢，杀白马，歃血为盟。当天晚上，这尔朱兆喝得烂醉如泥，在高欢的军帐里边睡得一塌糊涂。半夜时分，高欢的手下拿着刀，蹑足潜踪就进来了。朱将，咱们现在把尔朱兆杀了吧。高欢一听，一时眼色，示意手下出帐说话。一出中军大帐，好家伙，外头七八个壮汉等着呢，打算把这尔朱兆弄死。高欢摇摇头，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现在我们杀了尔朱兆，他的党羽一定会追着咱们报仇，眼下他们跟咱们可就一河之隔呀，他们人多，咱们兵少，真打起来恐怕咱不占便宜。况且说，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趁机而起，势必酿成大祸。这个尔朱兆有勇无谋，不足以构成威胁，还是放他一马，以后再做打算。第二天，尔朱兆从梦中醒过来，高欢客客气气地把他送上船，送他渡河。回到自己大营，这尔朱兆就跟打了大胜仗似的，趾高气昂的回来就说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你们看看啊，我说这是我拜把子兄弟吧，他不会背叛我，你们看看我毫发无损回来了。底下谋士直叫苦啊，心说我们怎么摊上这么一个250的主子呀。王爷，您说的我们不信，现在您叫高欢渡河过来，上咱这儿也来一趟，他要是来了，我们就信他没有反叛之心。尔朱兆一听，呵，这还不简单，行，没问题。高欢多聪明啊，他可不像尔朱兆似的脑门一热不管不顾的。高欢看看河水，军师算得准呐，这个时候河水涨了，水里波涛汹涌，水势非常的猛。高欢冲着对岸一拱手，王爷，我的忠心您知道就行了，王爷您大人大量，恕我难以从命，咱们就此别过，日后等再见面了，王爷您再治罪于我。说完转身带着大队人马拔营而去。尔朱兆气的在河对岸跳着脚的骂呀，可是高欢呢根本不理他，无奈河水奔涌阻断了道路，尔朱兆的军队只好灰溜溜回去了。高欢这边对付完了尔朱兆，开始清除内鬼。他这军队里头有个名叫念贤的军官，这个人是尔朱兆的眼线，专门监视高欢的。这天晚上军队驻扎好了之后，高欢故意去慰问将士，勘察军队。等到了念贤的大营里，高欢乐呵呵坐下了，一眼看见这念贤的腰间配着一把精美的宝刀。高欢呢假装眼前一亮，哎呦，你这宝刀不错呀，做工精良，什么来头？这念贤一点防备都没有，把宝刀摘下来就递给高欢了。高欢接过刀，拔刀出鞘，左看看右看看，把玩了一番，随手一刀，把这念贤就捅死了。这尔朱兆扎进军营中的最后一根钉子就这样被高欢轻松地拔了。高欢到了山东之后开始拉拢人心，他的部队军纪严明，秋毫无犯，遇到庄稼麦收了，这高欢打头下马绕道而行，当地百姓都很拥戴他。高欢的军队自有一套，可是毕竟这些人以前是效忠尔朱荣的，吃的是尔朱家发的军粮，拿的是尔朱氏的军饷， 如果说高欢自己单挑一摊，底下这帮士兵能不能跟着他走，这个高欢也拿不准。这个时候高欢的心腹给他支招，说这有何难呢，您只要试探一下便知军心。怎么试探呢？这天呢，军队正在教军场上演练呢，这高欢的手下急匆匆的骑马而来，报，人还没到，声音先到了，大伙的眼睛齐刷刷唰全盯过来了。只见这个人飞身下马，跪在高欢面前，禀我主，王爷传来军令，命我部连夜爬营，火速回转山西，配合王爷军队共同作战，限期半个月，务必到达，延误军情者格杀勿论。一听这消息，底下这帮士兵顿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了。早先的时候，这帮人在尔朱兆手下经常受他的部队欺负，那伙人自认为是正牌军，根本不把这些降兵放在眼里，呼来喝去的不把他们当人看。现在好不容易脱离苦海了，一道命令我们又得回去给这帮人当挡箭牌去。底下士兵是又气又怕，心里头忐忑不安。高欢这个时候一脸严肃，各位将领，我点到名的将领出列，随我前往山西。底下士兵一片叫苦啊，大伙都知道这一去恐怕就是有去无回了。高欢点好了部队，假装要出发，这个时候他的心腹挺身而出，统帅，山西距此路途遥远，半月之内如何能到达呀？就算到了，士兵们肯定是筋疲力尽，如何上得了战场打仗啊？属下斗胆为士兵请命。士兵们都跪倒在地，请统帅体谅啊，请求宽限时日吧。说白了吧，这帮人谁也不想去。高欢犹豫再三，点头应允了，修书一封，让人快马加鞭给王爷送去。这几天军营里是人心惶惶，焦急地等着王爷的回答。五天之后，高欢再次假传尔朱兆的命令，说王爷不准，命令即刻启程，火速前往。底下士兵怨声载道，高欢说，你们别急，这回啊，我再亲自请求一次，王爷还是很体谅军心的，宽限五天应该不成问题。等着等着，又过了五天，那肯定是不成啊。士兵的惊恐到了极点了，高欢觉得火候差不多了。这天他故意弄了一个盛大的告别仪式，士兵们流着眼泪挥泪道别。高欢作为统帅肯定要跟着一块儿去。告别仪式上，左边大军是跟着要去山西的，右边这部分是留下来驻守的。高欢站在高高的点将台上，未雨泪先流，一副万般无奈的样子。底下要去山西的士兵也跟着哭成一片了，真有一种生死离别的架势。高欢一声叹息，各位士兵啊，我和你们一样啊，都是镇户出身，当初造反全为了一口饭吃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呐。现在我们去山西打仗肯定是死，延误军情到了之后也是死，发配给王爷的军队由他们指挥更是生不如死，总之啊，都是死路一条。我身为统帅，此时此刻也是无力回天了，你们说我们该如何是好啊？这个时候底下的士兵被高欢忽悠的对尔朱兆已经恨之入骨了，这些士兵在马上就喊起来了，说统帅，咱造反吧，反正都是死路一条，对，我们豁出去了。高欢心里窃喜呀，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着急的样来，哎呀，这个造反是万不得已才为之啊，谁能带头呢？他还问呢。将士们高声的呼喊，统帅您带头吧，我们跟您走。这高欢踌躇再三，其实啊，这是装样子，他早就想好了，我恐怕不行吧， 我和你们大伙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将来我怎么管理呀？你们想想看，之前咱们造反的部队就是因为没有军纪，最后惨败了。如果你们推举我，就不能再像从前一样，咱们要严明军纪，不能再欺负老百姓，不然的话，我可不跟你们一块造反。底下上万的士兵齐声呐喊，生死由您做主。高欢大喊一声，好，这山西呀，咱不去了。来人呢，杀牛宰羊，犒劳将士，咱们今天狂欢一个通宵。就这样，高欢一个小小的伎俩收了军心，终于自己单挑大旗，加入了逐鹿中原的队伍。而朱照那边本来家里头兄弟几个正闹内讧呢，冷不丁的突然冒出高欢这么一个叛贼，这尔朱氏家族的兄弟几个联合起来要铲除高欢这个逆贼。尔朱天光从长安出发，尔朱照从晋阳举兵，尔朱杜律发自洛阳，尔朱仲远从东郡赶赴，四路大军20万人在邺城汇集，准备和高欢决战，想一举灭掉这个忘恩负义的逆贼。尔朱家族来势凶猛，当时高欢的战马不足2000，士兵不过3万，而敌人呢却有20万大军，寡不敌众啊。在这个紧要关头，这高欢背水一战，把牛啊驴啊全都拴在一块，阻断自家军队的退路。这招可是够狠的，您想啊，兵无退路，高欢这些士兵都抱着必死之心去决战去，这跟尔朱家族的军队相比，气势上可就胜了一筹。士兵们都杀红了眼了，杀一个保本，杀俩还不够出气，非得杀他几十个才觉得赚了。军队视死如归的气势，高欢的适当调度让他以少胜多，打了一个胜仗。从此之后，高欢代替尔朱氏成为北魏的重臣，手握实权，地位高了，自然的这麻烦就会越来越多。高欢在外头打仗挺勇猛，可是家里头一场窝里斗暗自展开了，而这个家族也一步步地走上了疯狂之路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。 只要您关注广播，建言线。